点解嘅？点解嘅？阳澄湖大闸蟹今日先正式开捕，但系深圳前几日就已经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出售啦。档主俾人督穿咗之后啊，仲爆咗一句食唔到嘅，分唔出嘅。唔净系阳澄湖，如果你中意太湖嘅，一样都有太湖嘅大闸蟹啊！哇！突然间谂起90年代、2000年喺罗湖买 VCD 机同埋 DVD 机，店主话咩牌子都得啊 ，Sony 啊、爱华啊，乜都得，你要 Benz、法拉利都冇问题，一样可以黐落去嘅啫。哇！呢啲应该都系呢20年嚟最正嘅强国特色，没有之一啊！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内地足球啦，咁中超榜尾下游嘅河南建业咧就谂到最代表中国足球特色嘅方法啦，咁系点样呢？开锅前揾个道士，哇！开坛作法，天意建业必成，咚咚咚咚咚咚咚撑，结果咧，竟然真系俾佢赢到争标组嘅山东鲁能。咁呢啲我啊 small title 啦，我揾阿明叔郭可东出嚟讲，佢讲咩咧？佢忍住开声话，喂，如果咁都真系有用嘅话咧？中超啊，真系变身成为法师、道士、尼姑、和尚嘅联赛啦！咁啊，少林足球成真噶咯，咁又真系几有中国足球特色，真系少林功夫更好好嘢，睇嚟真系有得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哥生还者，大家好。喂，听完 MJ 嗰、那个道士 乜乜乜 啦，即系有一单足球咧，就前两日嘅，就 系 一个中甲嘅比赛， 我即系咁讲，丽江飞虎、浙江艺坛，哇，又系正，我 都呢单真系好搞笑喎，呢单 护级大战嚟嘅，中甲护级大战， 半场1-1嘅时候，跟住下半场未开波，中场休息嘅时候，有十几个保安冲咗入去客队嘅更衣室里面，见人就打， 系啊，佢哋咧嗰个客队咧，嗰个叫做浙江艺坛， 系， 咁佢哋有官方微博嘅，当你当 Facebook page 咁样啦，佢哋就喺下佢哋喺下半场嗰阵时咧就update 个 Facebook。page，佢就话咧，哇！我哋更衣室突然间就断电，漆黑片，跟住有啲警有啲保安出嚟打，咁跟住佢哋咧嗰啲事后证明吓，佢哋嗰啲球员咧系有头颅受伤啊，瘀伤啊嗰啲咁嘅痕迹嘅，系啦，咁啊件事系点样超然若揭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微博啊。即系呢一个 Facebook page 咧，嗰一个嗰个 post 咧，都系因为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咧，系删除咗噶。哇！真系睇嚟唔止少林足球，功夫足球喺亚林。 唔系，我系觉得大家要尊重一下我哋强国嘅文化。即系人哋系一啲可能做一啲仪式嗰啲，咁你做紧仪式嗰阵时，咁你要小心啲，你唔好俾人打到啊嘛。你打你俾人点解好地地俾人打到好人好者？即系你做错嘢冇俾人。 香港蓝丝嘅逻辑就 系 你好人好者，点解冇人俾人打？ 点解好地地俾人打你啦？ 系啊，咁多队。护级五，净系解嗰队 系啊， 系啊， 咁咪同埋你要检讨下自己点解护级先？ 呢句笑话同呢句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又异曲同工之妙 啊！系啊，系啊，点会针对你啊？ 系咯，你唔护级系冇事咯。 嗱，而家咧，我希望啊，我希望大家知道八旗系讲紧笑，但系而家咧，好多人真系将啲讲笑咧系当咗系真嘅。系啊，咁佢梗系抵死噶啦，一定有问题，一定原因嘅。保安无端做咩打佢啊？ 佢一定系得罪人。 系啊， 唔同人唔同人讲滚波令。 系啊，呢个丽江飞虎佢一年有十几场主场，佢系咪净系打你一？对啊， 同埋你好地地叫咩飞虎啫？你老虎一定俾人打嘅， 唔系你个飞虎打你嚟，打 唔系老虎打好正常、啊。 好嘢， 好嘢，果然系强国班旗， 即刻转得几快 啊！初头老虎俾人打，而家老虎咬人，好正常、啊， 好正常啊！嗱，系咯，嗱，所以你要知道，即系如果真系俾一个所谓一个无法压抑嘅权力去定性所有事件嘅话咧，基本上。上系即系所谓即系官字两个口啦，即系佢打你又得，佢俾人打你又系唔啱，佢打人你又佢又 总之把口仔去到啦，点讲都得噶啦，就好似系第一节讲嘅一个我哋讲咗一套电影啦，第一节亦都回顾翻一啲当年嘅雨伞运动啦，咁其实。即系第一节亦都带出咗好多嘅信息，希望大家真系用心用眼去感受。不过咧讲咗咁多呢个嘅严肃问题啊， 我想讲，我唔想嗰啲咁严肃嘅问题，因为咧即系我轻松啲，我想讲足球。 系，我都想讲足球，本来想讲足球 嘅。我哋而家咪谂住讲足球呢一场， 讲足球系啦。咁即系各位听众，如果唔想听嘅话咧，都继续听，系啦，继续听我哋，即系我哋好认真嘅。咁咧就系咧嗱，我就探讨下。 巴塞隆拿呢队足球队，系嚟紧有乜仲踢西甲 啊？ 系啦， 应该有啊。足球还足球，政治还政治啊嘛。 咁啊系，应该即系我就不动政治嘅，我净系想西甲美斯继续打西甲啫。 我觉得西班牙联赛弱而冇巴塞隆拿系西班牙联赛嘅选择， 就变咗皇马超咯，就同啲德甲嘅拜超同 绝对佢系 冇改其他联赛先，我讲嘅西班牙联赛， 绝对佢系 loser， 即系自己都冇着数。所以我估下，西班牙假设就算当加泰隆尼亚有咩事情系啦，咁都会系可以继续留喺。 但系独立咗嘅情况下，巴塞隆拿系属于加泰隆尼亚嘅一个球队，佢有冇资格去睇呢个西甲咧？西班牙甲组联赛就下 再倾嘅嘢。 系啦，咁咧我想讲一讲发生咩事先，即系 背景系点咧？ 个背景咧就系咧加泰隆尼亚，即系西班牙呢个加泰隆尼亚呢个地方咧， 巴塞隆拿嗰个城市啊。 系啦系啦，咁咧就嚟紧咧会就搞一个独立公投。 好似我哋播出街嘅时候，应该公投有结果嘅。 未，佢十月头嘅。 十月一号公投，咁几耐有结果啊？ 十月一号公投，咁点会出街嘅有结果啫？ 讲翻先，一号公投啊，有啊， 我饮大咗，饮大咗。 唔系，我当我今 日。唔紧要，平行时空啲嘢明嘅。咁咧就 坊间点睇呢？如果公投呢件事，即系会觉得胜算系几大？ 其实呢坊间呢就其实佢坊间有唔同嘅调查嘅，即系其实系各有胜负嘅，即系成功，即系加泰隆尼亚，即系个所谓 成功脱西 啦，系真系各有胜负，所以系五波嘅，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讲紧话咧。加泰隆尼亚佢个独立公投，佢就算我大胜咁先算啦，唔代表佢即刻可以独立到。 系咪要联合国承认咧？ 未去到一步，即系首先要拎上国会先嘅，即系照拎上国会。咁但系咧，加泰隆尼亚独立嗰边嘅发言人就系话咧，我唔理噶啦，总之我赢咗啦，我就会宣布独立咁样。 自己国旗，自己国歌。 系啦，咁其实咧个状态系有机会可以好混乱嘅， 可以演变成战争噶都。 系啦，有甚至有机会演变成内战，其实都唔出。系，啦，咁咧，其实咧，近呢几日咧，即系公投未开始啦，咁有啲新闻咧都讲紧话，喂，我西班牙政府咧，即系个中央政府啊，咁就话咧，我依家要接管你加泰隆尼亚嗰度啲警察系统啦， 警察 系统啦，或者我有啲官员咧，我就你又即系用唔同嘅罪名拉咗你啦，我唔知系咪即系不诚实使用电脑嗰啲啦，咁我又去拉咗你啦咁样，咁咧就件事咧就即系都有日日新鲜，就日日新奇啦吓。 我开始会明白咧啊。好似系村上春树讲嘅，开始明白佢讲嗰套即系咩鸡蛋同埋高墙，我永远企喺鸡蛋嗰一边咯。因为我首先嗱，讲真，加泰隆尼亚嘅政治、西班牙政治，我哋识条铁咩？咁但系咁样讲，当我睇到一啲事件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可以分到对错喺边一边。因为譬如话咧，加泰隆尼亚嗰班人佢哋想独立，我睇咗好多佢哋嘅 background 啦。咁但系我先唔讲佢呢件事正确与唔正确。咁但系譬如佢又想投票啦，想公投啦，呢件事系不断俾人阻止嘅。所以系点样咧？譬如话嗰啲报章啦，会报道呢个消息，会话喂都要宣传。咁啊，如果咪鬼知边日公投咩？鬼知十月一号咩？宣传嘅消息嗰个报纸咧，系俾人哋封杀嘅，唔俾报，唔俾报公投消息。咁样就啲投票箱啦，投票箱咧系啲防暴警察咧，系去破坏，系啊，防警察破坏。咁咧头先阿伯奇讲啦，即系譬如话加泰隆尼亚有加泰隆尼亚警察噶嘛，加泰隆尼亚警察维持治安啦，佢一系派咗啲马德里警察。去進駐加泰隆尼亞警察嗰度去維持治安，咁你話佢係咪真係維持治安？我覺得呢件事都係司馬超之心，係好明顯嘅，即係佢點會無端要維持治安啫？咁好明顯就係想，即係我有理由懷疑佢係為咗阻止個公投，咁而好多樣嘢去發展呢都好明显，即系好容易理解嘅，鬼唔知西班牙想阻止公投咩？咁但系呢件事系咪一个正确咧？就大家可以睇啦。 其实我觉得西班牙政府咧，真系太蠢啦。其实咁多实实在在嘅例子，好似国内嘅中国啊，我哋嘅强国啊，搞啲蛇斋饼总团又好，或者安插一啲马德里嘅人 咗，马德里嘅执业律师，就系话你咧加毒咧就杀无赦， 系啦，杀无赦。太多例子，系仲要系成功嘅例子，一啲好讽刺、好可笑嘅成功例子。 嗰边啲市民未必有呢边咁样咁去受嗰啲杀无赦， 同埋杀无赦，我即系西班牙文点讲？ 同埋西班牙人咧，未必真系喺个食肉链嘅最低层嘅，即系唔系净系话食饭就得嗰啲。 系咯，未必中意食蛇啊，系咪先？ 系啊，未必即系香港人就话，总之有饭食就得噶啦，搞咁多嘢。 嗰、那个好好啊，成日啊搞嗰啲啊蛇烟啊， 荔枝团啊， 系啊，我都几多年冇食过蛇，哎，依家食蛇烟啦，咪嗰啲都几好啊， 飘俾佢啦， 正咗识条吞咩，长又有蛇食啊， 系啊，即系我谂比较会文字开啲嘅西班牙， 同埋咧，其实咧佢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加泰隆尼亚佢今次嘅独立咧，即系独立运动啦吓，所谓，咁其实佢一个咧好强烈嘅理由，佢系咪真系用呢、這个即系基于呢个理由都好，但系佢用讲呢个理由咧，好令人信服嘅、嗯，就系、是、咧其实咧点解佢依家个独立运动发酵得咁紧要咧？就系始于一二年左右咧，西班牙经济直线滑落，咁咧，但系加泰隆尼亚本身系一个西班牙嚟讲比较有钱嘅地方，咁其实佢交嗰个税啊，即系加泰隆尼亚俾中央政府嗰个税咧，系占咗成个国家收入嘅，即系一个好大程度嘅 percent， 接近20% 嘅。咁、嗯、但系咧，佢哋觉得喂，我俾咗咁多钱嚟，但系喂，但系点解我哋冇着数？ 肯定啊， 冇分享用啦，即系我税又加最多，啊、我就奉献最多，但系你又将我交俾嘅钱咧拨咗去第二啲地方。 有时真系分配啦、啊，有时人啲嘢咧，真系利益使然嘅。喂，我咁啊跌计条数，我真系玩唔过、嗯。再加上本身加泰隆尼亚咧，即系有个底就系觉得自己 好似历史上面本。新加坦隆尼亚一个国家， 有自己嘅民族，有自己嘅文字。 系 佢哋嗰边系讲嗰啲啊咩皇族咁样噶嘛？ 加泰隆尼亚话，因为咁讲嗱，其实咧本身咧太多历史唔讲啦，大家听众各位自己维基啦吓。系、啊、啦，我哋要我讲都讲唔到咁多。咁咧，总之咧，加泰隆尼亚咧，佢哋系视自己为一个民族嘅。咁即系各位听众如果有睇波咧，咁就一定知道咧，西班牙嘅国家打比啊，叫国家打比。 巴塞对皇马 系啦，巴塞对皇马即系下下咧就搞到含含啊，细成水火嘅。嗱，足球咧系永远涉及政治嘅。 嗯， 所有嘢咧都系涉及政治嘅。我咁样讲，即系你唔可以话我不懂政治。 体育都有佢政治意识嘅。 系。 咁咧个点解巴塞隆纳啲人撑到咁？即系呢两队波咁狠啦，大家即系咁 一嚟 咁 波啦。 咁咧，其实有个小典故就系讲紧话咧，30年代啊，1930年代，咁嗰阵时咧，西班牙有个独裁制嘅弗朗高，弗朗高将军。咁、其实佢系一啲即系所谓比较独裁统治，或者所谓甚至有所谓法西斯嘅一个统治嘅模式咁样样啦。咁佢为咗镇压一啲地区性嘅独立运动咧，就咧佢系唔俾一啲巴塞隆拿即系加泰隆尼亚地区嘅人咧，去讲翻自己嘅语言，或者喺个教育嗰度咧，慢慢同你讲，你讲加泰隆尼亚话真系不文明， 你讲广东话，哎、我咩事？阿伯奇讲广东话， 香港政治我唔识噶， 有啲似，有啲似， 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阿伯奇又被枪毙啦。哦，你讲广东话， 咁就或者讲金话啦，系即系总之觉得。我教法你系西班牙人嚟嘅，你哋爱西咁样，系、啦，西班牙，系、啦，咁样，系啦，咁 流向西， 所以咧就唔，甚至咧，本身嗱，例如我同阿 Vinny 讲广东话，公众场合唔讲得，咁喺边度讲得咧？ 净喺球场， 喺个球场入边，老型球场，巴塞隆拿主场，其实唔系讲得，系你控制唔到啫，因为、因为佢老型球场都差唔多成10万入10万个座位咁、你系你某程度上咧，就变相成为一个加泰隆尼亚本地人嘅一个集会嘅场。系啦，咁都系睇波啦。咁咧，皇家马德里咧就系、一个皇室嘅球队嚟嘅，即系马德里政府支持嘅球队嚟嘅。 O、okay. K， 咁咧就好自然咧，成为两佢哋嘅比赛咧，成为两个唔同嘅 阶级， 系啦，或者唔好话阶级或者种，即系佢哋觉得系种族， 都几似香港对中国， 系啊，香港对中国 都几似啊，系啊、尤其是有一打咧，你我睇 high 睇 high， 我睇开咧巴塞对皇。马咧，你都会见到，应该唔难留意到嘅，即系嗰啲黄红嘅旗帜咧、其实嗰个就系加泰隆尼亚旗帜嚟噶啦，即系当时都明巴塞唔系嗰个颜色噶嘛，原嚟嗰个就 系 加泰隆尼亚，咁而家好多巴塞嘅球员咧、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本身我就即系中立啦，关我鬼事咩？咁但系而家咁样睇落去咧，我就越嚟越企喺。加泰隆尼亚嗰一边啊， 系啦。如果各位听众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巴塞隆拿，即系仲系西班牙嘅巴塞隆拿旅行。我小弟嗰阵时去咧，我喺条街或者咧，我喺即系经过啲市政府大楼咧，我见到加泰隆尼亚嘅旗咧，仲多我见到西班牙旗。 肯定啦，肯定啦，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基本上系嗰个地方嘅 icon 嚟噶嘛。 同埋我嗰阵时我睇好多即系啲书，即系介绍，即系我去西班牙之前做定功课咧。 就千祈你唔好喺巴塞隆大街大汗着住件皇家马德里嘅衫， 系啊，咩用咗？ 即系你死我都唔知咩事。 你嗰阵时嗰、那个西班牙嗰个王，阿拉冈系咪？ 系阿拉冈系。 你试下支持阿拉冈咁样。 系啊，你就好大镬噶。 咦，咁其实咧，今次嘅公投咧，真系西呢个西班牙政府有冇考虑下用下啲建民建联嘅招数咧？譬如喺老人院度一车一车车啲人去投票、啊、 我估用嗰啲嘅，因为咧，因为近嚟嘅公投咧，近嚟个公投嘅民意调查咧系不妙噶，系嗰、那个反对独立嘅人咧系、稍稍多几个 percent 噶。咁、我谂紧点解咧？冇理由噶，以我见到嘅加同尼亚人啊，佢哋嗰种想、想独立嘅程度咧，唔系咁样噶。其实 小部分啫嘛，用翻民建联嘅讲法，得嗰几十万人出嚟投票，即系代表有六七百万香港人系唔赞成啦。 系啊，啱啱对上嘅一次民意调查咧，反对独立嘅人系多啲噶。我有啲等佢担心噶呢一样度。咁但系而家即系因为佢无所不用其极噶嘛，日日宣传啦，定系同你讲啦，公投有几咁衰啊，独立有几咁差啊，最独立呢件事嘅唔啱啊，违宪啊，我记得啦，系啊，违宪呢件事就系犯法嘅，独立港独就系犯法嘅，系啦，违反基本法佢就系啦。公投已经系违宪嘅吓， 睇下国家对你几好，食嘅、着嘅、住嘅、饮嘅水都系国家俾你嘅，即系一句又系用呢啲咁嘅招数咯。 嗱，我哋咧强国生还者咧，绝对爱国嘅。咁但系咧，我想讲个例子咧，就即系可能有啲即系之前某一啲立场嘅人士听嘅，就系讲紧话咧，今次咧苏格兰。方面咧，其實發咗聲明，哇，好同情加泰隆尼亞聲援獨立公投。嗱、所以其實唔係話哦，我西班牙發生嘅唔關蘇格蘭事。我想講嘢就係講緊話咧，其實如果加泰隆尼亞真係哦俾佢獨立成功咧，其實某程度上佢會有啲效應咧， 係啊， 可以輻射影響到其他地方， 效應 包括香港。 香港我係反對嘅， 絕對 係啦，反對啦，真係。我仲想做節目啦，你講啲咁嘅嘢真係。 我觉得苏格兰几幸福嘅，其实我嗰阵时几佩服苏格兰呢一个画面。苏格兰要公投，佢哋系有得公投嘅。当然我知道佢之前做好多政治上嘅嘢啦，先至争取到个公投啦。咁但系英国系用一个好文明嘅讲法，去呼吁苏格兰你留低啦，你唔好走啦咁样。呢一啲咪即系有气量，正正常常咯。唔该，你用文明去说服我，点解要留低？你就唔好净系同我讲话咩？你要断水啊，你要断粮啊，你唔黐咗，你话嗰啲饭食咩？呢啲嘢就唔系一个文明嘅气量，亦都唔足够去说服人咯。 同埋咧，其实咧，今次加泰隆尼亚即系呢个公投咧，我有样嘢好感触咧，就系咧，据我所知啊，可能有我睇唔到啫，就系话咧，我暂时。睇即系啲报道，我睇唔到有咩加泰隆尼亚嘅官员咧，就系话你哋系西班牙人嚟噶，你哋流住西班牙嘅血，你哋要爱西班牙，即系冇人咁讲嘅。加泰隆尼亚嘅人咧，我睇到佢哋真系好似帮翻加泰隆尼亚，唔系即系我唔系企喺西班牙嘅立场， 系啊，我深信佢有个凝聚力喺度嘅，同埋加泰隆尼亚政府啊，加泰隆尼亚嘅所有好多政府官员，就系加泰隆尼亚嗰个叫做市长嘅人啦，应该系佢自己就系支持撑得最行嗰个嚟噶啦，应该系。系、即系佢话公投系一定会持续嘅，即系佢我谂紧，我喺度谂紧佢讲呢句说话咧，背后佢承受紧几多嘅嘢。佢话公投呢件事系一定会继续进行噶啦、你哋西班牙政府，你哋唔好搞咁多小动作，你哋唔好谂住做所有嘢去破坏到个公投，公投系会进行嘅。 哎呀，如果真系有时谂翻我哋嘅香港，如果我哋嘅七七七可以带头去讲类似嘅番说话，香港有几 哇？真系嗱，基本上边我依家我绝对山无赦嚟噶，你讲下都犯法，知唔知依家？真系啊，真系我划清界线先嚟 讲。香港会出现一啲咁嘅领导， 我又咁样讲啦，可以嘅，但系咧，我希望未去到呢一步。我认真去睇，无论黄斯蓝斯都好，或者七七又边个都好，我真系觉得我哋未去到要同中国分家嘅地步嘅。我哋真系有我哋爱国嘅成分存在，莫讲冇讲任何嘅政治因素。我话知你听日俾唔俾我做生意都好。我系觉得香港人同中国。未应该去到咩地步啊？ 同埋我系头先对阿 Win 讲嘅说话，我系杀无赦，杀无赦，同埋杀无赦。 但系你用杀无赦嚟说服我咧，就即刻将呢件事咧推向极端。 杀无赦， 如果系杀无赦，系啊， 杀无 赦。如果系杀无赦同呢个港独之间，我一定拣港独。 夺回香港系办法。 咩夺回你死啦！我即刻报警，你讲夺回啦。 好暴力， 你做咩咁暴力啊？ 系啊，杀无赦翻系冇事嘅。咁即系而家好多呢啲咁样嘅歪理，反而系将件事咧推向一个。 个更加 worse 嘅情况。 系 系啊，如果你用大家去讲道理嘅情况之下冇嘢噶，但系你喐啲就话喂，你一系请我食饭，一系我杀你，咁唔好讲。 唔系沟通咯，系咯，唔系一个沟通。 咁讲乜嘢啫？咁请食饭呢件事已经唔系一个讲道理嘅事情啦。 系咯，希望即系大家继续即系生活入边讲多啲杀无赦咯，系咯，冇办法噶嘛，系咯。 好，咁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而家下一节我哋有嘉宾。 好，下次同 有嘉宾喎，系咯，有嘉宾杀无赦， 嘉宾唔使杀无赦，可以讲啲轻松啲嘢啦。 好，下次见，拜拜。